偶遇遇上无从平静，有从前心恋一刹早知分手已过，纵使心受难过。 人说如果你想喝碳酸饮料你就喝，衣服第一眼觉得喜欢嫌贵才犹豫你就买，对方触底线了忍不了了，不管是朋友还是恋人那就分嘛，想吃火锅想看演唱会想去旅行那就去，这些欲望你忍着压抑着不是办法，要么郁闷要么最终爆出来，爽快点还少了百转千回的纠结，身体跟着你也没有想多大的大富大贵，既然没有温柔就该留住这一点英勇。来听风音乐的一千零一个愿望。 明天就像是盒子里的巧克力糖，什么滋味充满想象，失望是偶尔拨不通的电话号码，多试几次总会回答，心里有好多的梦想，未来正要开始闪闪发亮，就算天再高那又怎样，踮起脚尖就更靠近阳光，许下我第一千零一个愿望，有一天幸福总会听我的话，不怕要多少时间多少代价，青春是我的筹码，我只有这一千零一个愿望，有一天幸福总会在我手上，每一颗心都有一双翅膀，要勇往直前的飞翔，没有到不了的地方。